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三十章，修炼境地。 谁？ 江瑶紧张了起来，不过身边的九牙倒是没有任何意外的样子，只见他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那孩子还没走，说起来，貌似他还是跟着小瑶一路来到周家别墅附近的。 一路跟着我过来的，我竟然都没发现。” 江瑶大惊，而当他看清角落那个人影的样子时，惊讶的表情顿时又演变成了尴尬。只见这个偷偷摸摸躲在街角窥探江瑶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先前在餐厅瞄上他的那位美女妖。 喂，白芷，还在那里躲什么呢？过来吧。 九牙对着街角的人影伸手招呼了一声，那人影见状微微一愣，似乎有些犹豫，但最后还是慢慢走出了角落，怯生生地向江瑶等人靠了过来。高挑的身姿，雪白的肌肤，被精心打理过的大波浪长卷发披在肩膀，一双水汪汪的杏眼楚楚动人，再配上修身的白色斜一字领上衣与牛仔短裤，活脱脱一个回头率极高的都市辣妹。只可惜如此美景，江瑶完全没心思消受，毕竟被一个妖怪跟踪可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儿。即便是一只美女妖。 九牙大人，饕餮大人，抱歉，我没想跟踪你们，只是…… 被称为白痣的美女妖说着说着，视线又不自觉地打量上了江瑶，看得后者一阵鸡皮疙瘩。 只是什么呀？难不成你看上他了？ 九牙欣赏着江瑶尴尬的表情，恶作剧般的故意对白痣问道：“ 啊，不是的，您误会了。” 白痣一听，白皙的小脸上顿时掠过一抹飞翔，连忙摆手道：“ 我只是在他身上察觉到了施灸的气息，觉得有点怀念而已。” 施灸？萧远？ 江瑶有些讶异，他想起了自己身上贴身保管的那只木雕，那也是萧远唯一留下的遗物。 原来如此，说起来你和施灸的关系还不错呢。 九牙点头道：“ 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的妖类们都很互相照顾，大家听说施灸的事儿也很难过。” 白痣的眼睛暗淡了一瞬，一边习惯性地扶着左耳上的钻石耳钉，一边弱弱地说道：“ 其实刚才我也是无意中听到你们的对话，关于害了萧远那个幕后凶手，你们是有线索了是吗？”“ 不知道算不算线索，只是目前有个人类似乎遇到了与施灸类似的情况，姑且调查看看。” 九牙看着白痣平静地说道：“ 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调查？” 白痣的眼睛泛起了期待的光芒。“ 深山中很容易迷路，我可以当你们的向导，毕竟山林的地形我很熟。”“ 如果是妖类前往出事地勘察的话，灵玉台那边自不必说，妖神府那边应该不会有什么怨言。饕餮，你觉得呢？” 九牙思忖了片刻，看向一旁的红发男子，后者则耸了耸肩膀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“ 那就是同意了，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回去准备准备。” 白志兴奋地说着，一转身便不见了踪影，只剩下没搞清状况的江瑶一脸茫然。 那我呢？能不能也带我去？ 江瑶顿了顿，试探地开了口。 这个嘛，就要看他的心情了。 九牙掩着嘴笑着，指了指饕餮。本来他还指望给你凶兽之力之后，就可以轻松甩锅，从此逍遥自在。没想到因为你小子完全没想要当灵域神使，害得他只能继续给陆静怡当苦力。这不，这家伙正不爽着呢。 这都能怪我？ 江瑶有些哭笑不得，他看了眼已在树旁装模作样看风景的饕餮，心中琢磨着是不是要说点什么哄哄这位大爷，却不料对方恰好转过头，将赤色的双瞳移向自己，懒懒地开了口。 我记得某人好像说过呀，再也不想和我扯上关系了吧？怎么才没过几天就自己找上门来了？ 我去，还在记仇呢？ 江瑶心中吐槽着，但也不敢多说什么。俗话说得好，吃人嘴短，拿人手软，谁让自己有求于人呢？ 那个，我当时在气头上，不好意思啊。 江瑶斟酌着语句，小心地说道， 这次要去的深山老林情况叵测，你给我的凶兽之力说不定能帮上忙。 帮忙？哼，不帮倒忙倒是不错了。你忘了前两次你失控的时候是谁在替你擦屁股的？ 饕餮撇了撇嘴，睥睨地说道， 连基本修炼都不会的人还想帮忙，省省吧。 修炼？ 这下江瑶可真茫然了，只能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九牙。 这个也不能怪小瑶，虽然修炼对每个灵域神使是个基础必修课，可他刚接触我们的世界，不懂很正常。 九牙笑着打了圆场，所谓修炼便是指人类通过打通自身气息脉络，从而使借来的妖神之力融会贯通的一种练习。对于能借用妖神之力为自己所用的灵域神使来说，修炼的等级直接关系到他们所能借用的妖力数量和种类。修炼的好的人甚至能突破自己原有的五行属性，并增加式神数量的上限。毕竟每个人一开始能借用的妖力数量是有限的，九牙解释道，对于小瑶你来说，由于你是天生的无色属性体质，因此可以借用各种属性的妖力，甚至是凶兽之力，这是你的优势。不过也因为你没有进行过修炼，因此你体内能容纳的妖力数量有限，而且也很难掌控凶煞的凶兽之力，这也是你几次差点失控的原因。一般来说，除非修炼到高阶，很少有灵域神使敢像你一样用助灵的方式用妖力直接武装自己，这也是怕妖力失控造成的反噬。 可那次我在与阿离最终决战时貌似还控制得不错。 那是因为有玄武珠的辅助，九牙说，偶尔一次没什么问题，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，底子太薄的人用外力辅助强制使用被灌注的妖力，最终消耗的是自己的生命。我劝你还是先把修炼等级练上去再说。 那修炼具体要怎么做呢？ 这个嘛，每个人的修炼方式都因人而异，一般修炼是通过自身体内聚集气息，不断积累后用气打通脉络，这种修炼更像是武侠小说中的内功修行， 根据个人天赋不同，达成相应等级的时间也不同。而在灵玉坛内部，灵玉神使修炼的等级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星级评价。三星以上的灵玉神使基本上个个都修炼到了高阶。此外，修炼不但能使人更容易控制妖力，而且对人类本身也有想象不到的好处。 好处？ 这样说吧。九牙眨了眨眼，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忽然对江瑶抛出了一个看似没头脑的问题。你猜猜灵玉台首领陆静怡，他今年几岁了？ 大概40多。 江瑶回想起陆静怡那张儒雅的脸，岁月的痕迹似乎在他身上并不明显。 哼，说出来了你可别被吓到，他的年纪可是有三位数了。 什么？如此谈眼落睛的答案果然成功把江瑶给镇住了。在江瑶心里，陆静怡除了腹黑高官男的头衔外，顿时又加了一条老妖怪的标签。对于陆静怡这种修炼到极高境界的人类来说，他们的身体情况可是远远超出人们常识的认知。九牙哈哈一笑，似乎对江瑶震惊的表情早有预料。当然，这类人屈指可数，高等级的修炼也是靠着天赋和多年积累才能达成的。我在人类社会混了千百年，像陆静怡那类顶尖的修炼者，我都没有见过几个。 这么多年的积累吗？那对于我来说，在把修炼练到高阶之前，恐怕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使用凶兽之力了。 哼，那倒未必。九牙看着江瑶，突然话锋一转。话说，你先前在运用凶兽之力时，应该有察觉到体内的能量流吧？ 有倒是有。 江瑶想起了自己体内的那股能量海洋，只不过他没说的是，这片能量海洋里除了饕餮的凶兽之力外，似乎还混着另一股奇异的未知力量，虽然他自己也不知道那是什么。 你的情况比较特殊，由于你现在体内已经有了一股能量流，而且还有玄武珠的辅助，因此对于你来说可以直接跳过聚气这一步骤，借用那股能量流来打通脉络，从而事半功倍，那可是别人都羡慕不来的捷径呢。 九牙说道。而且如果能在体内顺利控制妖力能量流，那么对你今后控制并使用凶兽之力也是有很大好处的。 这么好？ 江瑶有些惊喜，但很快他便被饕餮无情地泼了盆冷水。 哼，你当修炼是买菜呢？ 饕餮嗤笑一声说道，就算走捷径也只是比别人快了那么一丁点而已，要等你练到能完全控制凶兽之力时再去救人，周文海的分头草恐怕都一丈高了。 你…… 江瑶一听顿时来气，刚想再说什么，便见到饕餮转头看了过来，脸上似笑非笑，这让江瑶有了种不好的预感。 如果真想跟我去也行，不过你总得付出点什么来展示你的能力和诚意。 饕餮不怀好意地注视着江瑶，嘴角微微一勾。 我要你 去办一件事儿。